这会是最好的结局，就让梦碎得如此无声无息，就算身旁陌生人都在看我，泪水忍不住开始决堤。我想你并不懂我的道理，虽然你回首时也有泪滴，你不会懂这样放弃我需要多少勇气。这一次就让我痛得彻底，自己留下挽回余地，让我把伤心带到远方，让爱留在原地，所有过去都不愿再想起。 连傻事比呀都像